喂 ，hello， 又到，咦，系咪觉得我 fit 咗好多咧？细粒咗， 好开心。 不过原来坐中间啲系细粒咁多。 系啊， 未开始， 我唔介意我肥啊嘛，继续肥落去。OK， 再褪后啲咁样， 越嚟越细粒啦，我大只过你啦。 融入背景。 喂，都仍然讲句先啦，都系新年快乐啦。咁今日虽然有啲。个题目就好似比较得意咗少少，讲环保。咁我想问你一代环保，每一个唔同的年代嘅环保，我哋讲下好嘛？咁我哋你想由你先啦，定佢先？ 我先啦，我哋嗰代嘅，我哋嗰个年代，真系梗系环保啦，根本冇钱消耗。 唔系，应该话嗰阵时冇咁多物质嘅嘢俾你去用去做。即系点啊？需要去用咯。 系啊，嗰啲连我哋连外卖都自己攞个攞口装落去买。以前啲攞口装好实用噶， 买 竹又系啊，嗰啲唔系叫铁，嗰啲叫烧青。 sorry 唔识。 佢系铁，然后里边外边烧一浸，好似发廊咁嘅嘢咧。 有个好似黑，唔系铁嚟嘅咩？嗰啲 嗰啲咪烧咗浸嘢喺度先可以，铁唔得噶嘛，会生锈噶嘛。 系，其实我想话咧，就系我用嗰阵时已经系用紧玻璃或者胶咯。 啊！嗰膠唔係嗰陣時膠咧，嗰陣時膠唔係咁普遍採用嘅，因為啲人咧就點講啊？佢有種謬誤，就覺得咧膠係會食血嘅，因為啲人白黐到咧，成日揾啲橡筋箍喺隻手度， 你 箍得耐咪會紅曬咯。佢又覺得係會食血嘅，同埋膠咧係唔衞生。所以佢就唔用嘅。 我就系记得细个冲凉有个胶嘅红 A 啦， 系啦， 嗰只咧嚟冲凉咯。但我就未用过你讲嗰只即系 烧青， 系啦吓，嗰、那个唔识跟住。 好重嘅个枕个面，即系 我见过人哋而家装糖咯。 系啊， 啊咪嗰只啊， 系啊， 即系啲茶餐厅装糖啊，落怀旧咁样。 嗰只系 铁嚟噶嘛，但系佢嘅样系挑咗，即系譬如或者条金鱼啊， 系啦系啦，类似嗰啲类似啦，系啦。咁咧你就会个朗口中咧话。以前的卫生呢就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人免疫能力很高的。一家人是一个两口钟的。即是穷的那些。 即 是穷的那些。 我都是。 即是我不讲 的。我跟我哥一起。 即是我不讲的那些离地那些。即是如果你。 但你不要讲离地这件事。一时时的真的 OK。 是啦我们讲。 就是比如年轻人。 是啦。 我就想问一问你是不是一个人用一个两口钟 的。真的很离地。 你一个人用一个啊。 你家里几个人 两个咯。 不是一个人用一个是一家人用一个。 系啊，你系几个人用一个啊？两个人用一个， 系啊， 即系 share 嘅都系。 系啊， 喂，而家咁都系咁噶咋？虽然我一个人住先，我 洗手间咁细，屋企嗰个厕所转个身都难啦，仲摆咁多个钟。 唔系问题，你朗口啫。但以前个朗口钟咧系好用嘅，攞去买宵夜啊，买粥啊，买。 喂，嗰个年代真系已经冇。 又买奶茶啊，嗰阵时已经发明发泡胶呢样嘢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冇，我冇。 高温，睇下先，高温袋要去到。七几年先有噶， 类似系咪睇类似梁朝伟嗰啲，嗰啲张曼玉嗰啲年代 食嗰类 嗰啲外卖，因为有叮叮 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要自己攞落去嘅， okay. 如果唔系咧，如果你冇咧，咁佢又揾嗰啲咧用晒嘅淡奶罐， 系 佢就开咗去，咁你就 哦，唔系好热咯，点攞？ 咩啊？ 塔奶罐 有个铁线咁样， 咁佢撬开咗个盖俾你揸住个边噶嘛？ 唔介手啦， 吓、啊？ 唔介手啦， 唔会介咁你自己小心啲咯。嗰阵时唔会有安唔安全噶啦，你自己小心啲。总之就唔热啦，咁样拎住就咁样买嘅。跟住嗰个啲嗰啲蛋字啊，嗰啲咧就咩嘅？我哋就用咩嘅？用个纸袋装住嘅。就唔係用而家嗰啲嘅， 而家都間唔中有紙嘅，但係少嘅。 係啦， 都 係。講個趣事俾你聽啦，前兩日買叉燒啦。 嗯。 咁通常啲人咧就原來咧嗰、那個即係嗰個斬叉燒嗰個伯伯同我講、嗯，我話得啦，唔使啦，30蚊叉，即係通常翻屋企食啫嘛，30蚊叉燒攞走，得啦，唔使用盒噶啦，用紙得噶啦。 啊。 咁佢就話。通常啲人要用盒噶、哦，你咁次次正正好少咁环保噶、哦，好似咁同我讲，佢话，跟住我吓唔会啩，转头都食啦，我嘥个盒嚟做乜？即系真系转头食噶啦嘛，咁你嘥个盒嚟做乜啦？ 嗯， 我屋企楼下啲烧腊铺咧，我依家屋企都系用纸嘅啫嘛。 用个纸袋嘛？ 嗯，系啊，嗰啲咯。 啊，唔系、啊，因为嗰个伯伯同我讲，佢话咧，如果啲唔俾胶盒咧，系啲人闹翻佢转头。点解唔俾胶盒啊？我而家冇钱俾啊！我俾咗嘢，应该要俾呢样嘢，我咁样、啊。 我有时好过瘾噶、啊。嗱，我用 买外卖咧，通常揾个法宝胶兜俾你噶嘛。我翻到屋企啊，倒翻落个，自己攞个碗倒个落去食、 啊啊， 就揸住个胶兜，我觉得唔好唔好食噶。如果即系喺铺头冇得讲啦， 系、啊、 如果喺屋企，我可以转个第二个器皿嘅咧，我一定倒佢落去，我唔会用胶盒嚟食噶。 系、 嗯、 啊， 系咪？ 我唔知道，我就即系。因为近啊嘛，屋企楼下啫嘛，咁转头包嚿中唔止咯，即系你我，因为我净系买叉烧或者买油鸡啊嗰啲咁朋友，咁、我就冇所谓。咁除咗买乳鸽，因为要汁，咁就冇办法啦。 咁啊要 咁就要胶盒啦。 嗰、那个胶盒， 一系咧就似佢分开汁俾咯，都可以用纸嘅、即系近啊嘛。咁但我发现咗近排我屋企附近啲人几好喎，去买粥咧，唔会紧要 煲滚水 嘅水嚟嘅真系冇。 好彩唔系寻晚煮，点解咕咕声嘅？ 好似煲滚水咁嘅声。 唔系啊，嗰个冷气个煲啊，抽啲水走吓。 咁佢，我发现咗原来而家啲人都环保嘅，即系带自己个器皿上去买嘅、但系论尽啲咯，即系尤其是 lunch hour 就真系惨啦，一食晏时间又讲咯，咁、你讲完之后就要用呢、這个，咁啲姐姐有阵时就会乱， 有微言， 少少啦，因为你减咗蚊啊嘛，咁、其实啲人真系个概念系想环保嘅、但系就其实就有少少又阻碍到人做生意咯， 即 系 有时冇办法， 即系两。即系点讲啊？手掌又用手表， 系 啊， 系啊， 系、啊。有意思啊，中文唔好。 两者不能得兼，我教埋你啊。 多谢多谢， 两者不能兼得咩？ 兼得啊！我又 好嘢， 俾、你咁都俾佢捉到，好嘢。 一分 兼得。得兼系，点解会讲得兼嘅啫？识得多咧，所以捞乱晒。 你咁辛苦嘅嘢，我唔识啊。 不过嗱，你咁我最记得我细个好戆居，我记得咧去一间快餐店啦，系咪快餐店咧？即系咁，我有一次咧，我就买蛋。蛋雞蛋三文治，我唔識講蛋字嘅、即係唔識得講，用個 short 即係退蛋字啊嗰啲朋友。 係啦，咁啊，佢唔知點解幫我落啲，即係我細個係未食過沙律醬嘅，我出咁得意嘅酸酸地啊，甜甜地幾好食喎。咁、咧我就冇再講蛋字啦。我原來雞蛋三文治係會落沙律醬，其實可能嗰度有個茶錯，佢幫你茶牛油，茶咗沙律醬，茶咗俾我食。咁我觉得咦唔系，鸡蛋三文治好食过蛋字喎，咁我次次就好斯文咁啊，唔该鸡蛋三文治嗰度，蛋字系咪靓仔咁样？我唔系，我鸡蛋三文咪即系蛋字咯。跟住，我发觉之后我就再食唔翻啦。我肯定嗰次系佢查错嘅。 唔系啊，中环咧、如果落地炉，我唔记得嗰间叫乜名食热狗嘅 ，OK， 咁佢系咁样整嘅，所有酱都系，即系所有三文治佢都会落少少 tartar sauce， 即系佢哋而家即系佢有少少变化，佢而家叫 tartar sauce， 但以前都系咁样用沙律酱， 白色嗰只， 即系 mayonnaise 嗰只系 嘛？永乐园 系 exactly 嗰间嗰间 真系好好食，佢啲酱有啲唔同嘅。 哇！我食嗰阵时系一蚊一个热狗定几多钱？好耐咯， 我唔知喎、啊，我已经好耐冇去过啦。但系嗰间嘢，我一去中环，我就会落去特登食。 我以前喺中环做嘢噶嘛，即 系 最早期我喺中环。 系咪嗰间蛋字啊？系咪又系嗰？ 唔系，我再细啲嘅啦，唔系咯。我记得嗰阵时话好鬼搞嘢喎。以前咧喺中环做嘢，都三点钟就冇嘢做噶啦。 系 咁咧，我就周围去搵啲化妆小姐啊，嗰啲吹水嘅。咁我走去食个 tea 嘅，我食个 tea 咧就是、黑椒牛柳。就喺嗰度食嘅我，跟住咧就周围去啲公司兜兜一轮咧，差唔多五点钟到咧，我又翻上去个沙龙嗰度。咁又拿住一大抽嗰啲 souvenir， 我翻上去嘅。嗰啲咧抹手啊，嗰啲咧润肤嗰啲。 O K 吓。 啊，佢哋成日惊啊！嗰阵时我记得我做 junior 嘅，咁啊坐去揸型，唉，我只手好伤啊！得，我俾啲，我仲唔知嗰啲系好嘢嘅。嗰阵时我唔知嗰啲系名牌嚟嘅、 咁中环全部大部分九成系名牌嘅，当年啊， 系啊，咁我唔知嗰啲系好嘢嚟噶嘛，咁咧抽，我记得咧嗰个收夹嗰个姐姐咧，次次都抢我啲 souvenir 啊，我哋咩好好嘅，后屘我先知嗰啲系嗰啲健力啊，嗰啲咩 嗰阵时冇健力噶， 有， 嗰阵时冇 嘅，梗系有啦， 咁渣嘅嘢， 唔系啊，有咩 SD Louder 嗰啲好，好多啊， 嗰阵时得嗰啲嘅咋，欧洲牌子咯， 嗰咩叶善特科啊。 食啊，食我啦！ 吓、啊，佢法文唔系咁读噶嘛，系咯、啊，嗰啲咯， 食 Lorraine 好多噶，好多噶。 嗰啲，因为嗰阵时候，如果我冇记错，片啲就应该大约三十左右啫，应三十年左右嘅啫。佢个历史 唔系嗰阵时候有噶啦， 嗰阵时唔 heat 嘅，应该 佢话俾我听，唔系因为 冇咁 heat 嘅。 我哋都冇讲，我哋讲环保， 我哋讲环保，唔好意思啊，我哋 真系唔系 嘅， 我呢个人成日搞错晒 啊。嘢啫，咁我哋又觉得兴起啫，啱啱 先拉得完咗添。 喂，但系好笑喎，环保咧，点解我会讲起呢个议题咧？就系其实，今个礼拜头啦，因为其实喺英，即系我睇外国嘢先嘅，就因为我哋嘅以前嘅英女王，就话谂住25年之后，英国咧就想零塑胶，咁我唔知系真定假啦，咁但系佢就而家就已经起行咗，就系所有白宫，即系佢哋自己个屋企 row family 白金汉宫，佢嗰个系白宫系美国佬住嘅， 对唔住我。噏错一系嗰阵时系啦，咁 我肯定冇错呢次， 系顶。咁佢咧就入边，佢就话总之佢入边所有胶饮管、胶杯全部都唔用，咁改用系佢自己公司，即系佢自己屋企啦，即系做啲 royal 嘅物体啦。 其实佢屋企冇可能用胶， 其实一直都冇噶啦，饮管。 咁系， 即系冻饮，其实我有谂过一个问题嘅，即系前排其实 英女王都唔后生，应该唔饮冻嘢噶。 佢其实英国人饮茶噶嘛， 系咯， 但系夏天就唔知啦。 嗯， 佢我谂始终都有冻饮嘅，但系只不过系唔系咁好咧？你话屋企嘅冇所谓啦，但系如果你出街，我当你而家去买珍珠奶茶，真系俾支嗰支叫做铝罐啊，定铁罐，即系铁桶 不锈钢 系啦，咁。你会唔敢用？我真系讲真，我真系唔系好够 胆。 我唔会用咯， 真系。 我情愿咁样饮，我都 仲系会有个卫生嗰个。 但系好多人觉得，一系就带自己嗰支出街饮，但系都系女咯。咁但系 又啲铁 不锈钢，咁我又觉得好似我唔系话，因为我自己戒咗冻饮嘅。嘅依杯都系，其实系温室嚟嘅啫。 咁啊，系年纪大唔好饮。 唔系，因为中医好乖啊，叫系年纪大咪年纪大咯，顶你啊！ 系，我哋继续。 咁佢就即系，其实有几样嘢我见得到，近排即系枕住讲。咁但系我发现咗喺香港你做环保咧，点解我会咁谂？做环保真系冇用，即系有阵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夜街啦。咁我就见到人哋收垃圾。咁原来咧。都有一架垃圾车，全部倒晒喺同一处，咁我哋分嚟做乜咧？即系佢同外国嗰个背后个配套咧，做得完全唔同。当喺英国又好啦，当喺北美洲都好啦，咁佢哋会系分星期二净系收胶，星期三就系收铝，星期四就乜 Q 垃圾都可以倒，即系 for example 咁样讲啦，即系等于咧日本咁解。你先可以真系人哋去咁样收翻嚟先有用噶嘛？但系你见得到香港啲即系街嗰啲咩铝罐、 啡罐、 啡胶樽、 跟住蓝色废纸， 系啦。 对唔住，我到而家噏唔到，即系我见公仔嘅啫，因为各个地方唔同，大佬好难跟啲声。咁你会见得到就系我唔系唔想跟佢个 process， 但系出现咗个问题，根本你只要你有一日坐定定对住个四嚿垃圾桶，其实佢哋有冇做到嘢咧？ 梗系冇啦，去到堆填区咧就都系都埋一齐噶嘛。 唔系我即系你见得到好惨嘅，啲婆婆咧就真系喺啲女嗰度咧就执嘅，我都觉得 accept 嘅，即系都至少真系去嚟卖铁啦。咁但系你交嗰啲咧？同纸咧，我当我哋真系即系小市民，我哋肯分，但政府嘅配套真系完全冇做足噶噃。 我识我就识全港最大嗰个胶樽回收商嗰个系我个善信嚟嘅， 系， 但系佢话就系即系政府冇补贴，冇乜点样帮补贴嘅，同埋而家咧就一定要收咗之后咧要洗干净啦，变咗胶粒先可以卖出去嘅， 系 啦， 咁。但是他们之前呢即是难听少少话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他们有堆做回收的呢是挂羊头卖狗肉咯。即是他们是赚紧政府一笔叫做所谓的资助或者基金。跟着就自己将啲嘢就咁样就买返他们三国家再买钱嘅。 即是冇将佢 recycle 嘛冇 係囉。即是一啲啲啦咁我咁样全部啦。 就内地囉远嘅就真係第三国家。 是啊有啲第三国家肯收。 以我所知就是因为我以前公司啦，咁就佢做室内设计嘅，隔篱邻舍嚟嘅嗰个公司系做室内设计嘅，咁个老板咧就同我老板好熟嘅，咁佢就话哦，我哋你知啦，即系设计公司一定系用好多纸噶嘛，咁佢哋就哦想就。 叫做为环保出分力啦，咁就请咗一间系专做环保嘅。咁你每个月好似除翻开唔知千零蚊咁，即系请佢嚟去回收纸啊、胶啊、纸嚟罐啊嗰啲嘢嘅。咁佢会每次收嘅时候，佢会有张飞仔啦。咁你会可以追踪到你佢收咗嗰堆嘢之后去咗边嘅。但系后屘有一次咧，佢哋又会出去做简报嘅时候咧。原来佢系收咗呢堆嘢之后咧，佢攞去内地，再去制造一啲产品，再去卖出去咯，系攞嚟图利噶咯。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可能我比较狭窄啦，睇嘢即系比较短视啦。你嗱，你呢度已经收咗我呢一个即系 end user 嘅钱去做环保，然之后你攞住我呢啲物资，再去生产一啲呢啲嘢出去， 如果打碎晒 OK 嘅。即系你，我嘅意思系佢 以我所知 泄漏到你机密资料就 O K。 我以我所知佢系即系我就喺度谂，点解佢可以攞住呢嚿即系我哋嗰啲原料啦，去再做一啲产品出嚟。咁你 其实系 咁 咪叫 recycle 咯， 啱啊 ，recycle 啱喎， 啱噶。 但系佢做完嗰啲嘢，佢去埋去内地，以我所知就系内地嗰啲唔会兴系环保噶嘛。 我唔敢 佢啲，佢因为佢啲产品系喺内地卖嘅，卖翻出去嘅。 我唔敢100%肯定，因为电脑嗰边咧都系咁做嘅，即系譬如 hard disk 啊，嗰啲坏咗啲硬碟啊，因为机密资料啦，咁系会剁碎嘅。 系， 咁佢都系会再重做一个 product， 即系重做一嚿嘢出嚟，但系佢个咩 product 我哋就唔知啦。 因为点解 我觉得 OK？ 因为我点解咁讲咧？佢哋系会攞晒呢啲材料咧，再做翻一啲嘢咧， 都冇问题。 佢系去卖翻出去咧，咁你嗰边个 唔系咯？好过香港拎咗去堆填喎。 系啊，你真系有用。 因为我睇有啲叫做咩？我听啦，就有啲环保，因为我都系朋友同我讲嘅。咁佢就系有啲即系环保嘅，又做回收嘅。佢哋就会将呢啲纸类嗰啲嘢咧，即系循环再做，然之后将呢啲咁样嘅布，即系可能做完啲纸布啊之类嗰啲咧，佢真系去第三国家，然之后俾啲有需要嘅嗰啲小朋友咯。 但系你将自己冇用噶咯？ 吓，唔系佢再。加工系啦，系啦，佢就再加工变翻张纸回收再做。 咁、你又唔同嘅，你要讲明嗰间回收嗰，你问清楚间公司最终嗰啲纸会去边。 即系听到佢做回收做环，佢一做回收做环保，佢就后边嗰啲嘢佢就唔听噶啦。 好，我哋 overrun 咗少少，我哋下一节再讲。 系，我哋讲讲过后翻嚟再讲。